好，那同学，前半段我们把这个呢，第一节呢，关于结婚要件部分最重要的一个条文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承接上礼拜所讲的，结婚的要件很多，但是课堂上呢，把握时间跟重点呢，我们只跟你谈三个主要的条文：982、983跟988。因为这三个法条呢，982、983跟985，因为这三个法条呢，是现行民法立法者规定最重要的婚姻要件，如果有所违背的话，988条直接评价为无效。简单来说，大部分结婚的要件，如果你有违反的话，法律效果都是单纯的得撤销而已。这个在概念法学的领域里面呢，立法者就认为说啊，其他要件的违反呢，虽然会让你的婚姻有瑕疵，但这个瑕疵不是太严重了，因为立法论上面认为不是太严重，所以并没有强制规定说婚姻无效，反而把球呢丢回给当事人，由你当事人自己决定要不要行使撤销权，撤销婚姻。你们如果觉得说没有办法继续维持这个婚姻的，那你们就行使撤销权，撤销婚姻吧。那如果觉得说呢还可以接受的话，那夫妻双方呢都可以装哑巴，不要行使撤销权，你们的婚姻依旧可以呢继续有效维持住。所以其他各种的这个结婚要件的违反呢，大部分都是列为得撤销事由，赋予当事人主导的地位。唯独只有刚刚所念的982、983跟985呢，三个法条是立法者评价上认为呢最严重的瑕疵，这是立法者规定呢不能踩的一个红线。如果你踩到这一条红线的话呢，法律988直接规定说呢，这一段婚姻就无效了，也不赋予你们当事人任何撤销主导的地位。所以在向来国家考试的重点呢，还有学者期刊论文研究的重心，全部都摆在这三个法条呢，982、983跟985。那其中982结婚的形式要件，983近婚期的规定，这个上礼拜一呢已经跟同学呢详细的做过介绍，所以今天剩下最后一个重点的条文呢，985条重婚无效的一个规定。那这个法条可以说是呢历年国考的一个核心，尤其是96年呢民法的亲属篇又针对这个法条做了大幅的修正。那修法之后呢，期刊论文呢如这个雨后春笋般的冒出。那同学，如果你观念不清楚的话，你看这些论文会很痛苦。所以今天前半段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完整的跟你把所有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有你现在坊间看到的戴东雄老师也好，林秀雄老师也好呢，所写的这些期刊论文呢，到底学者要跟你论述的重点何在？这个地方呢，只要人带你呢稍微念过一遍，整个问题的架构观念清楚之后呢，你学习起来，将来自己看相关的期刊论文呢，你会轻松很多。那么怕是怕说呢，你连整个基本问题观念都没有，就直接去看这些学者的文章呢，那你真的会看得一头雾水呢，事倍功半，比较不容易掌握重点了。所以呢，我们把呢相关这些期刊论文的内容，还有我们书上呢，从这个呢23页以下呢相关这些文字篇幅呢，你把它浓缩成黑板上这个简单的流程图，将来各位考前呢务必记得拿出来再复习一遍，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呢浓缩起来呢最简化的一个方式呢来跟你做说明，希望帮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把整个问题还有呢基本观念呢都能够理清。好，那么首先呢，请同学看一下法条985条，结婚的第三个重要的要件。这个法条呢非常简单，你的标题叫做重婚的禁止。985第一项呢写得很清楚，有配偶者不得再与他人结婚，这叫重婚禁止的规定。第二项也是一样了，一个人当然不得同时跟两个人以上结婚。那这个法条呢，所有教科书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交代，叫做贯彻近代呢一夫一妻主义的一个思想。那近代呢，世界各国除了少数的回教国家以外，其他世界各国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欧陆法系呢，都是采用所谓一夫一妻制，这已经是呢世界各国立法的主流了。那我国民法当然不例外，所以立法者在985条讲说呢，一个人呢不能享其人之福了，我国民法也要贯彻一夫一妻，所以严厉禁止呢有配偶者呢再与他人呢重复的结婚，这就是所谓重婚禁止的规定。念完了，同学觉得有够简单，这个条有什么好考，有什么好吵的呢？ 重点就是呢，学理上面创设出例外的情形，因为985条呢，一个人呢一旦结婚之后，就永远禁止你重婚，有的时候会有所谓不切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整个问题的起源就是呢，大法官解释跟国内的学者呢，想办法创设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就是一夫一妻制是不是绝对不可以突破，能不能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赋予他例外的情形呢？首先开第一枪的同学翻到你书上来，看到20页，大法官解释242号解释文，整个985条，同学牢记，都是从大法官解释呢开始突破成文法的拘束，所以反而是呢，大法官解释呢率先发难呢，创设出所谓例外的情形，例外重婚有效的情况。第一种创设的情形非常简单，这个国家考试应该不会考，所以一分钟就把它讲完了。第一种例外情形叫海峡两岸的重婚，那什么意思呢？242号的解释文，这个同学自己看，课堂上很快跟你把重点讲解一遍，你就清楚了。第一种例外情形就是为了因应呢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时空背景。各位国中、高中念过历史都知道，民国38年底的时候呢，国共内战后，结果呢，我们国民政府拨迁来台，大陆就这样被共匪给拿走了，然后。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很多当时呢随着国民政府呢拨迁来到台湾的老兵呢，他们可能原本在大陆就已经有配偶了，但是跟着国军呢一路辗转撤退回到台湾。那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呢，一开始政府都给你催眠说呢反攻大陆呢近在咫尺后，结果一反攻了超过一甲子呢，我们依旧没有反攻成功后，现在还是隔着海峡两岸呢变成两个呢政治的一个实体在运作。所以在这种反攻大陆遥遥无期的前提之下，来到台湾随着国民政府呢拨迁过来这些老兵呢，他既没有办法回到大陆去，但是在台湾又孤零零的一个人呢，很多老兵就干脆在台湾落叶归根了，直接在台湾另组家庭呢，另行娶妻生子。那现在尴尬了，你在台湾另行娶妻生子呢，请问你了，在台湾这一段后婚姻效力如何呢？严格的依法论法而言，后婚构成重婚无效，因为你老兄在大陆呢，老家还有呢原配配偶在嘛，啊，原配还在大陆老家，你怎么就跑来台湾另行结婚呢？所以如果要严格依照法条的文义解释的话呢，那么在台湾的后婚呢应该是重婚无效。但是同学想也知道，这样的解释实在太过严苛，因为这些老兵呢对国家奉献了大半生呢，那么你却说呢，在反攻大陆遥遥无期的前提之下，严厉的禁止他在台湾呢另组家庭，这个不仅呢不合乎人情呢，同时对他们有很重的一个亏欠。所以呢，大法官解释呢就开了第一枪说呢，这个啊，我们要兼顾到海峡两岸特殊这种时空背景，这些呢拨迁来台的老兵呢在台湾重婚呢，那是万不得已的。讲白一点，是政府亏欠他们，没有及早让他们反攻大陆回去后，所以呢，在夫妻呢相隔呢海峡两岸呢相距遥遥无期的前提下，如果你还是依照法条僵化的解释禁止他在台湾结婚的话，那么未免不合乎呢实际的一个政治时空的背景因素。因此呢，大法官解释创设的第一个重婚有效的例外情形呢，就是针对这种海峡两岸的重婚。所以你解释文自己看一下，大法官写得很清楚，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时空背景之下，夫妻相隔两地呢相距遥遥无期的前提呢，不能跟一般的重婚事件相提并论，所以透过解释文的方式例外的创设出在台湾的后婚这段重婚呢变成有效。那解释文做成之后呢，同学翻到22页，240号解释文做成没有多久之后呢，政府也正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直接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把解释文的意旨呢明文规范成法条的规定。所以你现在就直接记结论，结论请同学注意一下哦，来看一下22页，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针对两岸重婚有什么特别规定呢？如果你是在76年11月1号之前的重婚呢有效，但是如果是在76年11月1号以后重婚的话，在台的重婚是无效。为什么呢？ 之所以特别规定这个时间点，那是因为呢，政府首先开放两岸探亲。那么开放两岸探亲的前提之下，海峡两岸这种时空的间隔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64条立法理由就写说，如果呢，在76年11月1号以后，因为我们已经开放海峡两岸探亲，你如果说呢，在大陆的配偶还活着的话，你可以依照政府的规定呢，申请把你大陆的配偶呢接到台湾来共同生活。已经没有解释文所谓的呢夫妻相隔呢不能相聚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的重婚呢还是有时间点的限制。释字242号解释文呢只能适用在政府开放大陆探亲之前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呢相聚遥遥无期呢，所以那个时间点之前你在台湾的后婚呢例外的评价为有效。但一旦开放两岸探亲之后呢，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什么夫妻呢相隔两地呢相聚遥遥无期了，你已经可以有机会回大陆老家去探亲，甚至依照政府的规定呢把你在大陆的配偶呢接回台湾共同生活，已经没有存在这种所谓呢夫妻不能相聚的特殊情形了。所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64条特别规定，76年11月1号之前的重婚呢才例外的有效，那76年11月1号之后的重婚呢反而回归民法的一般原则，变成重婚无效。那么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特别的规定跟背景呢，请同学简单的注意一下。好，那第一个重婚有效例外的情形看完之后，紧接着重头戏，请你看到23页以下，大法官解释呢创设出第二种呢重婚有效的例外情形，这个请同学特别打3颗星号，叫善意信赖的重婚。那我们书上花的篇幅非常的多，从23页一直探讨到35页，所有教科书跟补习班用书都一样，讲到985的第二个例外呢一定花很多篇幅跟你谈，因为它涉及到96年呢民法新修正后的988条第三款的规定。好，那你先回过头来看一下23页，对照一下988的第三款。来，第二种的所谓重婚有效的例外情形呢，也是大法官解释呢首先发难，释字362号解释文，创设出第二种例外的情形。好啊，什么叫做善意信赖的重婚例外有效呢？同学先不要急着看23页到35页，你先回到黑板上，把整个解释文跟修法的背景了解之后，再带你看相关的文字说明，你才看得懂。来，整个呢大法官解释的背景呢，就是黑板上这个案例，这是当年非常轰动社会的一个案件，真实发生的一个社会新闻了。第一段婚姻是甲夫跟乙妻，甲乙本来是夫妻，后来丈夫跟太太打了一个裁判离婚诉讼，法院判决丈夫胜诉确定。哎，那同学请问你了，甲夫的离婚判决胜诉确定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甲乙的原婚姻关系已经消灭了。原婚姻关系已经消灭之后呢，甲夫就很高兴。那当年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其实丙女是甲夫外遇的对象，甲本来已经有配偶了，但是外遇呢跟丙女在一起，那这个甲夫很想要跟这个呢外遇的对象丙女结婚，所以他呢要想办法把原配甩掉。那怎么样想办法把原配甩掉呢？故意跟原配打一个所谓呢裁判离婚之诉。那当年为什么是很轰动社会的一个新闻呢？因为这就是呢有高人指点，旧法时代呢妻以夫的住所为住所，所以甲夫呢偷偷的去迁户籍呢，把夫妻的户籍，譬如说他们本来住在台中好了，故意偷偷的呢把夫妻的户籍呢迁到桃园朋友的家中。偷迁户籍干什么呢？你告老婆打裁判离婚之诉，法院的开庭通知书呢往你的户籍地寄，直接就寄到那个桃园去了。寄到桃园想也知道太太绝对收不到，因为太太根本不晓得自己的户籍呢莫名其妙被人家从台中呢迁到桃园去。甲夫就跟桃园的朋友串通好说，哎，有法院的开庭通知寄到你那边的时候，麻烦你帮忙代收一下。代收的结果呢完成合法的送达，法院也没有发现有这个程序的瑕疵，想说呢这开庭通知呢都有合法送达，被告家里面都有人盖章签收了，他就以为送达合法， 结果被告每次都不来开庭，法院就依照辩论判决呢，凭贾夫片面的陈述，就直接判贾夫胜诉确定。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婚都离了，贾夫的目的达到了，兴高采烈的拿着这个离婚的判决呢，去外面拐他的小老婆说呢，你看我为了证明我爱你呢，我跟我的原配离婚了，你不要不相信我已经离婚了，因为我有法院的确定判决书可以做证明。那丙女也傻傻的看到法院的确定判决呢，他还真的就相信说，哇，这个贾夫已经跟前配偶呢终结掉这段婚姻了，所以高高兴兴就跑去呢嫁给这个某甲。但是呢，好日子没有多久了，这样的阴谋呢不久就被呢原配呢正宫娘娘乙妻发现了，所以乙妻呢很生气，就针对贾夫呢打一个民事诉讼法的再审之诉，主张说前面的确定判决呢未经合法送达，那么有其他违背法令的事由呢提起再审之诉。法院也认同了乙妻的主张，认为这个贾夫实在太卑鄙了，耍这个小手段呢，故意制造这种一造辩论判决达到婚姻消灭的目的。所以呢，这个再审之诉呢，法院认同乙妻的主张，在12月1号的时候呢废弃原判决确定。那同学请问你，废弃原判决代表什么呢？代表甲乙的婚姻又复活了。先前甲乙的婚姻会消灭，是因为有一个离婚的确定判决，但这个离婚的确定判决已经随后遭到再审诉讼废弃而不存在。那么离婚判决被废弃而不存在，代表甲乙之间从头到尾视为没有这么过一个没有这么一个离婚的判决存在过，甲乙的原婚姻关系又复活了吗？好，那想也知道考什么，甲乙的原婚姻复活了，倒霉的就是甲丙的后婚，甲丙的后婚会不会抵触985条重婚禁止的规定而变成无效的后婚呢？这就是呢学界跟实务界所要讨论的。好，这个问题请问同学怎么解答呢？如果纯粹依照法条的文义解释，如果单纯依照法条文义解释，甲丙的后婚当然构成重婚而无效，因为甲乙的原婚姻复活的结果呢，一定会导致甲丙的后婚变成重婚而无效。可是这种情形呢，大法官认为不公平。很奇怪，大法官比较站在小老婆这边的观点哦，所以这个大法官解释呢，当年被妇女团体呢严加的批判，但是骂归骂哦，大法官的组成呢，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同胞呢，比较同情我们自己男性的立场了。所以大法官怎么讲呢？他说啊，我们要稍微保护一下这个小老婆，他当小老婆已经够可怜了，被人家骗得团团转，如果呢我们法律还要非难他的话，好像有一点点过分。所以释字360号解释文怎么讲呢？他就创设出了第二种重婚有效的情形，叫善意信赖的重婚。什么叫善意信赖原则所导致的重婚呢？来，你看一下黑板上第一个要件，所谓善意信赖重婚有效这种例外情形的要件是，重婚的他方必须要善意无过失。来，请同学先看一下23页，我们先带你看完解释文，解释文念过一遍之后呢，对照黑板上这个浓缩的结论，你会更加清楚的知道这一号大法官解释的重点在哪里。来看一下362号解释文怎么讲，从3行开始看，唯如前婚姻关系已因确定判决而消灭，不就是黑板上这种情形，甲乙的前婚姻先前因为一个确定判决而消灭，第三人就是黑板上的丙女这个小老婆，本于善意无过失，信赖该判决而与前婚姻的一方甲男相婚者，虽该判决事后又经变更，致使后婚成为重婚，究与一般重婚的情形有别，依信赖保护原则，该后婚姻的效力仍应予以维持。念到这边，同学就知道黑板上这个重点整理的核心概念在哪里了。大法官的想法就是了，今天只要重婚的他方就是丙女，善意无过失，信赖一个法院的确定判决的话，那大法官就觉得这个丙女呢值得同情了。这个丙女呢会跑去跟甲结婚， 毕竟他是信赖你法院的确定判决，法院之前有个确定判决说呢，甲乙的原婚姻消灭了，这个丙是信任甲乙呢离婚的确定判决，误信说甲夫已经回归单身，所以才跟甲夫结婚，那这样的一个善意信赖应该要值得保障。所以解释文告诉你说，重婚的他方就是丙女这个第三人呢，本于善意无过失，信赖一个离婚的确定判决，而与前婚姻的一方甲男相婚者呢，就与一般的重婚情形有异，依照信赖保护原则呢，后婚的效力仍应予以维持。所以呢，对回黑板上呢，第一个要件就出来了，善意信赖重婚例外有效的要件就是必须是第三人丙女呢善意无过失，信赖甲乙的原婚姻已经消灭。好，紧接着你看第二个重点，善意信赖的对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观念呢？这也是国家考试呢实例题很喜欢问你的一个重点。从362号解释文的内容来看呢，刚刚带你念过，它只针对说呢信赖一个确定判决而消灭。那么除了法院的确定判决可以构成善意信赖的对象之外呢，还包括其他法院的公权力登记。那这个其他法院公权力登记，同学注记下，这个是在释字362号的解释理由书里面提到的，并不是在解释文当中出现。那书上为了节省篇幅呢，362号解释并没有把理由书列出来。那同学有兴趣的话呢，你自己可以呢上网去查一下362的理由书啦。反正依照解释的理由书呢，扩大所谓善意信赖的客体，扩大善意信赖的对象。你今天信赖的除了法院的确定判决之外，还包括公权力登记。那什么叫公权力登记呢？最典型的就是呢1050条，两院离婚登记。如果今天甲夫呢是拿一个两院离婚登记给丙女看，告诉丙女说，我今天早上跟我太太去户政机关办妥两院离婚登记了，也换发新的身份证，身份证上配偶栏是空白的，我现在回复单身了，用这种情形去拐人家，也算符合善意信赖的对象。因为呢，释字362的解释理由书提到，善意信赖的对象呢，这个第三人丙女信赖的对象，除了法院的确定判决之外，也包括其他呢足以呢有公示效果发生的其他公权力登记。那么这两个东西呢，都可以成为所谓善意信赖的一个对象。这就是解释文的第二个重点。紧接着解释文的第三个重点呢，法律效果的部分。如果你符合善意信赖重婚的情况的话，第一个效果是前后婚同时有效并存。像黑板上这个例子，乙妻的再审之诉胜诉确定之后，甲乙的原婚姻复活，甲丙的重婚例外的也有效，所以甲夫就变成了其人之夫，前后两段婚姻同时有效存在。所以我们才说大法官解释文呢创设了第二种重婚有效的例外情形，让甲乙甲丙的两段婚姻呢同时有效存在，便宜了甲夫了。那便宜了甲夫的结果呢，大法官又补了一枪第二个法律效果，说呢，这个时候呢，为了让甲夫不要太好过，所以重婚的他方可以请求离婚。这你看一下解释文23页最下面倒数第二行，大法官说，如因而致前后婚姻同时存在，则重婚的他方，重婚的他方在黑板上这个案例就是丙女了，自得依法请求离婚，那么呢，并与续名。那么离婚的事由就是民法1052条第一项的第一款跟第二款呢为理由呢可以请求离婚。这就是第二个法律效果的部分，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362号解释文看完之后呢，马上你再往后翻，看到24页以下，这边有一个落落长的大法官解释552号，为什么后来又冒出552呢？552是为了补充362，为什么是为了补充362呢？来，同学你看一下黑板上，362号解释文做成之后，被妇女团体骂到臭头，而且呢，除了妇女团体之外，国内很多学者也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地方在哪里呢？很简单的一个批评点， 重婚例外有效，毕竟是例外的情形，所以从法学的理论而言呢，例外的解释要从严。而362号解释文最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把例外的情形放得太宽了。怎么个宽法呢？最主要针对善意信赖的要件，你的要件太宽松了，只要第三人也就是丙女善意无过失，重婚就有效，那你不是鼓励呢这些坏男人呢去骗那些涉世未深的小女生吗？只要第三人丙女呢，你挑一个看起来呆呆的很清纯的女生呢，越好骗她越善意无过失的话，那你随时都可以享其人之福，你的重婚随时都能有效。所以重婚有效呢，本于例外解释从严的观点，不应该把要件放得这么宽松。所以在民间呢一片舆论的打伐，还有学界不同意见的声浪之下，逼得大法官赶紧事后亡羊补牢，再做成552号的解释文。那552号的结论，同学简单注记一下，就是呢限缩362号适用的范围了。被骂久了之后呢，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稍微亡羊补牢限缩一下。来，怎么限缩呢？一样请你先看24页解释文的部分，这个落落长的解释文我们重点直接在24页帮你用出体字呈现。所以请你先看到24页出体字的部分，为婚姻涉及到身份关系的变更，攸关公义。这个上礼拜第一堂课讲过，身份关系都是公义色彩浓厚，所以大法官解释本于这个观点说呢，婚姻攸关公义，后婚的当事人就是甲跟丙，就前婚姻消灭的信赖应有较严格的要求，所以仅重婚的相对人丙女善意无过失者，尚不足以维持后婚的效力。来，下面就要请你画起来，需重婚之双方当事人均为善意无过失时，后婚的效力才能例外的加以维持。所以52号解释文呢，很多学者在文章上一句话把重点挑明，就是呢严格限缩善意信赖的要件。现在善意信赖的要件比362更严格。诶，同学，严格地方在哪里呢？362是只要第三人丙女善意无过失就好了，552告诉你要重婚的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甲丙双方均善意无过失呢，重婚才会例外有效。所以对回黑板上，原始的这个案例呢，甲夫如果明知道他偷迁户口呢，明知道前面这个离婚判决有再审的原因的话，那么这时候甲夫跟丙女的结婚依照52号解释文，后婚就不值得保护，后婚就会变成无效的婚姻，没有所谓善意信赖例外有效的情形。因为在新的解释文52号的前提之下，严格的限缩重婚有效的例外情形，一定要呢重婚的双方当事人甲丙均善意无过失，甲丙双方都要认为都要信赖说呢甲乙的婚姻呢已经消灭了。那甲夫如果是恶意有过失的话，那基本上重婚呢不值得保护。这就是52号解释文呢修正的362号解释，严格的限缩善意信赖的要件。那至于善意信赖的对象则是跟362一样，所以黑板上不再重复。那紧接着看一下法律效果，法律效果552跟362又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效果一样了，依照52号解释文，如果重婚的双方甲丙均善意无过失的话，重婚有效，前婚复活，所以前后两段婚姻都同时有效存在。第一个效果是一样的，但第二个效果不太一样哦。那么谁可以请求离婚呢？362号解释文是说，只有重婚的他方，也就是这个丙女呢，可以请求离婚。但是52号的解释文怎么讲呢？来，这个52号的解释文呢，各位呢往后翻看一下，这个26页是写在解释理由书里面，关于可以请求离婚之人呢，52号呢放的比362更宽。你看一下解释理由书26页出体字的部分，如因而致前后婚姻同时有效存在，则后婚之重婚相对人就是丙女，或前婚之重婚者他方就是乙女呢，依照民法1052第一款或者是第二项的规定，都可以向法院请求离婚并与续名。 所以呢，这个小细节不太一样，扩大了可以请求离婚的主体呢，凡是呢重婚的相对人丙女跟前婚的相对人乙妻呢，都可以诉请离婚，只有那个享其人之福的甲夫不准你诉请离婚了。但是呢，大小老婆乙跟丙呢都有资格诉请离婚。好，紧接着再看最重要的第三个法律效果，翻回去前面24页解释文出体字的第二段。来，这个戊二号解释文第二个重点，你往下看出体字的部分，在本件解释公布之日前，仅重婚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而重婚人甲男非属善意无过失者，此种重婚在本件解释公布后仍为有效。哎，各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法官解释呢，认为说啊，552号去变更这个所谓362号的意志，但是呢，为了要避免破坏到法的安定性，所以呢，解释文很贴心的552号解释文最后半段说呢，我这个552所公布的最新标准呢，是从我公布后开始适用。那各位看你的小六法就知道，552号解释文是1991年12月13号公布的。所以1991年12月13号之后的重婚事件才是适用552号严格的标准。那如果是1991年12月13号之前的重婚事件，大法官说还是回归旧的比较宽松的362号的解释文呢来加以处理。这是大法官解释呢，为了要避免破坏法律安定性的结果，所以在各位书上24页呢，最后这段出体字的部分特别强调，在本件解释公布之日以前，那么呢，重婚呢例外有效的情况，还是回归旧的362号解释文的标准。那这是呢学者间呢一致赞赏的，本来就应如此，这样才能够避免破坏法律的安定性。新的标准应该是呢不溯及既往，从这个公布后呢，新的重婚事件才有适用，旧的既往的重婚事件呢，基于呢人民信赖的保障跟法安定性的考量呢，还是应该回归旧的标准来适用比较合理一点。这就是呢释字552号解释文呢关于重婚有效的情形呢三个主要的法律效果，我们简单的浓缩成黑板上这个内容呢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好，那看完之后最讨厌的东西来了，各位啊，96年民法的立法者呢直接把善意信赖重婚有效的情形呢直接把它明文化。那么直接明文化的结果对同学来讲应该是好消息，因为直接呢设计成法条总比你呢去沿用大法官解释来得好。大法官解释再怎么样都是一个理论，一个非成文法的性质，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转成成文法的规定的话，在法条的适用上会更加的明确，本来应该是好事的。但是呢很遗憾的，这一个新法的内容呢一出来之后呢引起学界一片的哗然，几乎你想得到会出题的老师呢全部都写文章骂过。所以各位去看戴宗雄老师、林秀荣老师呢两位老师针对这个问题呢有志一同哦，炮口一致呢都炮轰这个新法的修正。那同学有时候自己在看那个期刊论文，台湾法学杂志、越旦法学教室呢，你列一堆文章看了半天呢看不懂两位老师到底在骂什么，那是因为你整个观念的前提没有厘清。那么厘清之后呢，各位将来有机会自己看这些期刊论文的话，观念就会很清楚了。那为什么会被骂呢？理由很简单，988第三款的修正不是采学界多数的版本，这个条文是被妇女团体的版本呢夹带过关的。那各位都晓得呢，民法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温文儒雅了，要到立法院硬座吵架呢绝对吵不过妇女团体。后这些学者呢蛮奇怪的，平常在课堂上都讲得滔滔不绝，可是一旦开会面对呢剽悍的妇女团体的时候呢突然变得很温驯。后温驯的结果就是呢法律意见吵不过人家，按照人家的版本修正通过， 按照别人的版本修正通过之后呢，只好回去呢写文章放马后炮，批评说呢这个法修的多糟多糟多糟后，那么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的一个修法文化，利益团体的声音呢永远是凌驾在专业的学者之上。那么呢你看一下为什么会被学者骂呢？同学直接翻到988第三款，看一下这个呢，妇女团体主导通过的所谓善意信赖重婚例外有效的规定，到底跟解释文的观点、学界的观点哪里不一样？来看清楚哦。988第三款说，违反985的规定者，重婚无效，但是增设但书的规定，后半段但书就是96年增设的，看清楚但书怎么讲。但重婚之双方当事人，对黑板上甲丙，重婚的双方当事人均善意无过失，到这边为止倒是和大法官解释的观点一样，所以黑板上告诉你要件跟52一样，重婚的双方均善意无过失，可是后面仔细看，信赖一方前婚姻消灭之两院离婚登记或离婚的确定判决而结婚者不在此限。文绉绉的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你把法条再看一遍，但重婚的双方当事人因善意无过失信赖什么东西呢？把法条画起来，信赖一方前婚姻消灭的两院离婚登记或裁判离婚的确定判决而结婚者不在此限。来回到黑板上，重点来了，新法的规定第一个呢被批评的地方就是呢限缩善意信赖的对象，为什么要把你特别用这个呢橘色的粉笔呢框起来呢，就是请你对照一下552号的立场，大法官552号解释文善意信赖的对象比较广泛，大法官解释从到都认为善意信赖的对象只要是法院的确定判决或公权力登记就可以了，那妇女团体这个版本是法院的确定判决限缩到只有裁判离婚的确定判决，公权力登记也不像解释文一样漫无边际的一切公权力登记，而是只有限缩在两院离婚的登记，你现在善意信赖的对象只有局限在这两个东西，不再是大法官解释呢很空泛的所谓信赖法院的确定判决或一切公权力登记，现在新法的规定是再限缩善意信赖的对象，差别在哪里呢？同学可能这样对照觉得说，哎，这样考试有没有什么差别？当然有差别，我们就举85年司法官的考题为例。来，这个同学不用抄写，你回到黑板上点你一下呢，脑袋想通，你就知道新法跟大法官解释差在哪里了。今天85年司法官的考题，你以后有机会回去自己翻历届考题，当年怎么考呢？如果今天我题目改成1月1号甲夫乙妻的婚姻呢消灭，但是这个消灭的判决类型我现在把它改成各位点你一下你就知道大法官解释跟妇女团体的新法差别在哪里了。今天同样的案例架构，我只改一个东西，改什么呢？甲夫乙妻啊，1月1号婚姻会消灭，消灭的理由不是因为甲乙间有一个离婚的确定判决，不是，我现在改成是乙妻失踪多年，甲夫申请对乙妻呢下一个死亡宣告判决，死亡宣告判决确定的结果呢，那么法律上的概念就是乙妻就推定视为死亡了，那乙妻就推定死亡的情况之下，甲乙的原婚姻也会因此消灭，所以只要题目改成像85年司法官所称的甲乙的婚姻消灭是因为一个死亡宣告的确定判决，丙女就是信赖这个确定判决，信赖这个死亡宣告的判决，误以为乙妻真的已经挂掉了，误以为甲乙的原婚姻呢真的因为死亡宣告而消灭，所以高高兴兴的跑去跟甲夫结婚，那请问你甲丙的后婚有没有符合善意信赖的 对象客体的规定呢？这个如果依照大法官解释，当然有，因为大法官解释文说，善意信赖的对象很广泛，一切法院的确定判决都可以成为善意信赖的对象。大法官解释可没有把法院的确定判决局限在所谓离婚的确定判决，所以除了离婚之外，死亡宣告判决也可能让人误信说甲乙的原婚姻已经消灭了。所以这种情形，如果你依照大法官解释，甲丙的后婚是有可能因为善意信赖而例外有效的。但是很抱歉，现在依照96年修正后的988第三款，那就没有这回事了。因为988第三款呢，刚刚条文念了两遍，白纸黑字明着告诉你说，善意信赖的对象只局限在两院离婚登记跟裁判离婚的确定判决，除此之外，其他的公权力登记、其他的确定判决呢，都不在法条善意信赖的范围之内。所以像85年司法官这种死亡宣告的情形，如果你依照新法988的第三款来看，那基本上就不符合所谓善意信赖重婚有效的情形了。这就是两相对照之下，新法的规定呢，针对善意信赖的对象，很明显的按照法条的文义解释呢，严格限缩所谓善意信赖的对象。好，那么这个看完之后呢，还没有结束，紧接着你再看第三点，来法律效力的部分。如果你今天是善意信赖重婚例外有效的话，那么立法者说这时候有三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最简单，跟两号大法官解释都一样，反正甲丙呢后婚的双方当事人只要均善意无过失，又符合善意信赖对象的规定的话，后婚重婚例外有效，这一点非常简单，相信同学都能了解。可是第二点就不同了，这是妇女团体版本这次新法很重要的特色之一，居然改采前婚姻强制解消主义。法条是规定在增列的988之一的第一项，各位看一下988之一第一项怎么讲的。前条第三款但书啊，不就是988第三款但书重婚有效的例外情形吗？前婚姻自后婚姻成立之日时起视为消灭，真的很狠哦，直接视为消灭，学理上称为前婚姻强制解消主义。好，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对照一下就知道跟大法官解释哪里不同了。大法官呢比较站在男人的观点思考了，他说重婚例外有效的话，甲夫就可以享其人之福，甲乙甲丙两段婚姻同时有效存在，那顶多赋予重婚他方离婚的权利，但是离不离婚主导者还是在他方配偶丙女跟乙女身上。那妇女团体很彪悍说，没有这回事哦，各位姐姐妹妹你们坚强一点了，这么烂的男人还要他干什么呢？你们下不了决定，我来帮你下决定。你老公如果后面都再结婚再娶了丙女为妻了，那你这个乙妻呢，大老婆呢，我们大家稍微有点尊严一点哦，为什么还要再眷恋这段婚姻呢？所以你老公的重婚如果例外有效的话，就让这一对喜欢养狗的男女呢去过他们的生活好了后，那我们何必呢一定要维持呢这个前婚姻的效力呢？所以立法者就直接说988之一不要再眷恋了，还什么前后婚同时有效存在，没有这回事哦，我直接视为前婚姻消灭，前婚姻就从后婚姻成立之日时起视为消灭。所以投影到黑板上变成什么呢？如果是黑板上原始的这个情形的话，乙妻呢去打一个再审之诉，就算打赢了，12月1号再审之诉胜诉确定，确定呢废弃原本的离婚判决，让甲乙的原婚姻复活的话，甲乙的原婚姻复活的期间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原婚姻复活到什么时候消灭呢？复活到后婚姻成立之日时起，2月1号时起消灭。所以乙妻打那个再审之诉有意义了，但意义不大。你让前婚姻复活没有错，但是只短短复活一个月，复活到后婚姻成立之日时起，2月1号时起呢，前婚姻就因此消灭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再看988之一的第二项、第三项以下，那妇女团体立法者的版本说呢，我们很贴心哦，这个呢， 你老公呢，你跟你老公的前婚姻，我们直接很流氓很霸道的规定前婚姻直接消灭，但是一定会给你补偿了，丢了一个男人呢要一点钱回来，对你来讲是不无小补哦。所以妇女团体呢不断的在法律修正上跟各位呢女同学宣示一个观念，就是钱永远比男人重要哦，来的可靠呢。你的人生里面可以呢没有相爱的另一半，但千万不能没有钱哦。所以我们强制解消你的前婚姻，一定给你一点补偿，这个补偿就是988之一的第三项以下，你除了还是有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之外，你也可以向他方请求呢损害赔偿，反正丢了一个男人多要一点钱回来是不错的。这就是988条之一呢，法律效果上面有别于大法官解释呢非常特殊的规定，改采前婚姻强制解消主义。好，那念完之后呢，最后提醒同学注意，刚刚我们讲的呢，当然这些内容呢是翻译成白话文你了解就好，但写考卷想也知道，千万不能写什么呢，写什么男人不见了有钱比较重要哦，这我们上课讲一讲而已了。你写考卷的时候还是要写一些法学的文言文，写到988之一，你就必须要求你自己呢把立法理由简单的写一下，写一些文绉绉很有学问的东西，认不认同是一回事哦，但是既然立法理由这样写了，你还是得强迫你自己呢考卷上呈现出这种呢比较有学问的一个呢立法背景的说明。那立法背景何在呢？这个988条之一的立法理由啊，在同学书上的28页到29页，那落落长的一大堆，其实重点你写考卷用得到的只有28页呢中间出题字的部分。来，这个出题字的部分呢，我们先把文言文念一遍，然后花个一分钟跟你翻译成白话文，你就知道妇女团体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来，28页出题字呢，立法者说呢，为什么采前婚姻强制解消啊？那么立法者说呢，经审酌婚姻的本质重在夫妻的共同生活，且前婚姻已无共同生活之事实，而且呢既然前婚的夫妻双方曾经达成离婚协议或请求裁判离婚，显见其婚姻已出现破绽，所以基于身份关系安定性的要求，认为维持后婚姻为宜，以符婚姻的本质。尽量要求你自己呢用这种所谓优美的法学文字表达，但课堂上一分钟翻译了，妇女团体这个立法呢不无几分道理。为什么说不无几分道理呢？他们说啊，我之所以采前婚姻强制解消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因为我们认为说啊，你对照一下善意信赖的对象，我们今天法律已经把善意信赖的对象严格的限缩在只有信赖两院离婚登记跟只有信赖离婚的判决，那这两个东西答题的关键，同学一定要在考卷上点名，这两个善意信赖的对象在立法者的眼中就评价说，你们假夫以妻前婚姻，前婚姻会搞到说先去办离婚登记，或者前婚姻会搞到说曾经有一个离婚的判决存在，显见前婚的配偶甲乙间，你们的婚姻一定有破绽裂痕存在。这个理论倒是不无几分道理，如果甲乙这对夫妻本来就好端端的，感情都没有问题的话，没有问题的两个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去打一个离婚诉讼，又或者莫名其妙去办一个离婚登记，一定有鬼了。你们的原婚姻关系甲乙的婚姻会搞到说曾经有离婚登记或者曾经有离婚判决，显见你们前婚姻呢感情一定有裂痕存在。既然如此的话，所以妇女团体才说，我才帮你们快刀斩乱麻做决定，既然前婚姻都曾经有这个破绽裂痕存在了，何必一定要要求复合呢？这个破镜是难以重圆的哦，连回去之后呢上面毕竟还是有裂痕的啊，要碎呢一次啊碎个到底好了，所以干脆就前婚姻强制解消，反正你们之前一定有过裂痕争执破绽存在，那我不希望呢破镜重圆的结果呢突然呢让这个三角关系呢徒增彼此法律的复杂化，所以呢采取前婚姻强制解消呢，立法者自己有一套呢还算是不无几分道理的一个理由存在。 好，那么以上就是呢我们把第二个法律效果988之一的第一项前婚强制解消的规定呢，它的特色还有立法理由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接着还有第三个效力，这个是呢林秀荣老师跟戴东雄老师呢花了很多时间在文章上拼命痛骂的一个地方，所以考出来呢建议各位，你当然考卷上还是写现行法的规定，但是最好呢行有余力的时候呢稍微点一下学界对他的批判，那真的严格讲是一个错误的立法了。错在哪里呢？第三个法律效果规定在施行法四之一条的第二项，同学可以翻一下你的小六法，或者你直接看一下我们书上33页以下有列出施行法四之一条的规定，看完之后同学就知道被骂地方在哪里了。来，四之一条第二项的立法者呢居然讲修正后的988的规定，就是988第三款这个修正后的规定，对于修正前的重婚事件仍有适用，所以黑板上告诉你说这个叫采全面溯及效的规定。好啊，什么叫全面溯及效啊？修正后的988第三款呢，也就是呢严格的要件、严格的限缩善意侵害对象，这些严格苛薄的规定全面溯及，溯及到民法修正前96年修正前的一切重婚事件均有适用，等于强制的回溯到所有新法修正前的重婚事件都强制的要适用这么严格的一个法律要件跟严格的信赖对象的规定，那其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破坏法律的安定性。像黑板上这个情形，如果今天甲夫乙妻是70年做这些事情的，他们这些重婚的纠葛恩恩怨怨假设发生在民国70年间，那本来依照旧的362号解释文的观点，哎，只要丙女第三人够笨，他一个人善意呢无过失就好了，重婚就有效，前婚又有效存在，那甲夫呢可能把两个女人乙跟丙都安抚得很好，所以在旧法的时代下依照362的背景呢倒也和乐融融了，甲乙跟甲丙两段婚姻都有效存在，结果没想到70年存续到96年，经过26年的结果突然猪羊变色。96年新法修正后，立法者改采说呢，善意信赖一定要甲丙双方均善意无过失，那只要甲夫是恶意有过失的话，后婚就变成是无效的，其结果真的是破坏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甲乙丙三角关系维持26年，大家都和乐融融相安无事，两段有效婚姻同时存在，今天却因为96年修正后988第三款全面溯及的结果呢反而变成甲丙的后婚无效了，因为甲夫呢并不是善意无过失的，那如此一来全面溯及的结果呢势必会破坏法律的安定性，因此呢学者有志一同都认为施行法四之一条第二项非常的不妥当，不应该采取所谓呢全面溯及的规定。那详细的批评呢各位回去呢一定要花个5分钟时间，你一定要自己看34页以下编者案的说明呢，我们就用白话文的解释呢帮你整理戴东雄老师跟林秀荣老师呢针对施行法四之一条第二项的批评了，那这个文字的说明只要你课堂上的这些讲解听得懂的话，回家复习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但是请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呢把相关的内容稍微的看一下。好，那么以上就是呢我们完整的把呢988第三款的修正呢整个背景，所谓善意信赖重婚意外有效的情形呢，问题的起源解释的变迁过程呢完整的跟同学做一个交代。那最后呢问题还没有结束，请你补充在35页空白的地方，这一套呢所谓新法的规定啊，那么在现行的学说见解之下我们另外有其他的补充说明，所以呢同学呢最后把这个重点稍微记下，什么样的补充说明呢？山不转路转了，如果你有去练印戴老师跟林秀荣老师写的文章的话，他们怎么跟你讲呢？他们说呢妇女团体主导通过的这一部法典，那我没有话讲，因为毕竟是一个现行有效的规定，除非修法，否则的话骂归骂呢 还是得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做，不过想办法用解释论的方式加以弥补。怎么弥补呢？各位你要了解，新法的架构很简单，它就是尽量不要让你重婚有效，所以它呢限缩善意信赖的要件，又限缩信赖善意信赖的对象，还给你弄一个什么前婚姻强制解消，还有什么全面溯及效的规定。反正讲白点后，这一套妇女团体的版本呢，充分显示出对我们男性同胞的仇恨意识后，他就是不希望你享其人之福，不希望你重婚例外有效。好，可是呢，各位都晓得，我们现今的大法官也好，主流的学说见解好呢，全部都是男性的同胞后，所以我们解说的方向当然会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呢稍微着想一下。着想的结果，现在呢，你再回答这个问题变成什么呢？变成说看题目怎么看呢？题目善意信赖的对象，如果是1050条两院离婚登记跟1052条裁判离婚的判决的话，抓考题再次跟同学强调，现在答题的特色是你看到题目先看这个考题善意信赖的对象是什么。如果题目设计善意信赖的对象是两院离婚登记跟裁判离婚判决的话，那这个没办法，你只能把修正后新法的内容黑板上最右手边这套游戏规则照抄一遍，因为毕竟是现行成文法明文的规定，你再怎么不认同，还没有修法之前就是照这个游戏规则。但相反的，如果今天考题善意信赖的对象是像85年司法官这种死亡宣告，也就是你仔细看学者的期刊论文，他们会跟你强调，如果今天善意信赖的对象是呢死亡宣告，反正就是这种呢988第三款以外其他的确定判决跟其他的公权力登记，如果善意信赖的对象是这种其他确定判决或其他公权力登记的话，结论叫仍有善意信赖重婚有效的适用，这时候游戏规则完全回归到释字552号。所以552号解释文并没有因为新法的修正被完全架空或者废除，没有，我们只是呢补充在后面做一个第二线的角色。补充适用地方在哪里呢？当你善意信赖对象是988第三款以外的其他公权力登记或其他确定判决的话，这时候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讲啊，这个988第三款没有适用，我完全回归到释字52号解释文，所以这时候所有的游戏规则反而回归到52。因此如果是85年司法官这种考法，现在如果今天改成甲夫乙妻的婚姻呢是因为死亡宣告而消灭，那么2月1号甲丙结婚，12月1号乙妻呢突然回家撤销死亡宣告判决，导致甲乙的原婚姻复活，如果题目改成这样，那你解答方向就是完全不用管988的新法规定，完全回归到52。回归到52，这个题目怎么解呢？变成甲乙甲丙的前后两段婚姻同时有效存在，有效存在之后呢，那么重婚的他方呢可以请求离婚，也没有988之一前婚强制解消的规定，因为你要适用988之一前提是呢你是因为988第三款呢善意信赖这两个东西所产生的重婚有效，这时候前婚才强制解消。如果你善意信赖的对象不是所谓的两院离婚登记跟离婚判决的话，那基本上是完全没有988之一的适用。所以你请你切记，988的第三款适用的前提只有这两种的登记跟判决，那么988之一前婚强制解消或者施行法41第二项全面溯及效，也只有针对当你善意信赖的对象是两院离婚登记或离婚确定判决时呢，后面才有988之一跟施行法41的适用。那如果善意信赖的对象不是这两个东西的话，完全回归到52号解释的内容呢来加以适用。那么相关的一个概念呢，这是特别提醒同学补充的一个地方。那文字的说明呢，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来最典型的在各位书上的3至26页以下，26到27页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呢改编自85年司法官， 如果甲乙的原婚姻是因为死亡宣告的判决而消灭，那这种情形呢，再次跟你强调，就与988第三款988之一无关，游戏规则完全回归释字无二或者是其他特别法规的规定。那这个题目请你等一下中场休息花十分钟自己看，因为死亡宣告撤销的情形呢，民事诉讼法640条规定，这个640的规定完全就是采纳大法官解释无二的观点。所以呢，民事诉讼法640条既然有死亡宣告撤销的一个法律效果的规定的话，那你就直接沿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或者直接沿用大法官解释的观点。这个民诉640是完全把释字无二号解释文这个逻辑呢明文化，所以呢条文的内容跟我们刚刚黑板上讲的解释文的游戏规则呢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学者在文章所强调的，你现在呢修正后民法988第三款跟988之一，再次跟你强调，他们这一组条文只有局限在当你善意信赖的对象是两月离婚登记跟离婚确定判决的时候，才有黑板上最右手边这套游戏规则的适用。一旦考题呈现的善意信赖的对象是呢988第三款以外其他公权力登记或其他的确定判决的话，那则是回归特别法的规定，或者回归552号解释文的一个内容。这是不厌其烦再次叮咛同学注意一下，新法适用其实有它局限的一个范围，并不是所有善意信赖重婚都有新法的适用，某一些善意信赖重婚的情形呢还是回归到原始的大法官解释文的观点来加以解释适用。好，那么这是呢我们针对结婚的最重要的一个要件，重婚例外有效的情形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了，那么书上呢，从这个23页以下到35页这12页相关的文字说明呢，各位将来复习的时候，就请你用黑板上最简单的这个体系表呢，浓缩之后呢，来做你考前呢观念的一个整理。那当然了，现在如果你还在学的阶段呢，回家还有空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你花一点时间把23页到35页这个文字的部分呢，第一次念书的时候不妨可以先做地毯式的一个呢研读呢，看稍微仔细点，对你将来的印象呢会比较有帮助，而且可以借机呢稍微呢强化一下你的法律观念。好，那么整个第一节呢关于结婚的要件的部分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至于呢各位书上39页以下这个请你自己看的结婚的无效跟撤销，这是帮你整理法条的规定，哪些是无效的事由呢，这个规定在988，哪些是结婚得撤销，这个全部都是整理法条的内容，所以同学有空的话呢自己稍微的看一下就好了，课堂上时间有限不再重复，这些都是单纯法条逐条式的整理的，同学呢自己对照一下法条跟书本的说明呢应该就很清楚了。好，那整个第一节结婚的要件告一个段落之后呢，第二节的部分呢谈到婚姻的效力，第二节先跳过去，因为第二节呢算是呢整部亲属法里面国家考试频率最高的，第二节婚姻的效力最主要跟各位谈的就是夫妻财产制的计算分配，这个今天时间不够，我们留到下个礼拜一呢完整的一堂课时间跟各位详细的说明。为什么要一堂课时间来讲呢，因为第二节涉及到的内容是计算题，叫你算91年修正后法定财产制夫妻财产制的问题啦。这国家考试为什么爱考呢，因为好改哦，考计算题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老师改考卷，我只要看你最后一行算的数字对不对，数字对了人家才有那个闲工夫看你前面推论的过程，数字如果都算错的话，你前面洋洋洒洒写一大堆都没有用，教授们不会那么好心还帮你从头看到尾去帮你研究你哪一个环节算错后，不可能啦，只要答案错的话呢 分数一定是蛮难看的，所以这种涉及到实际计算题呢，数字的计算分配的单元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我们呢会利用一堂完整的时间教同学怎么去算这个数学游戏，怎么去算所谓夫妻间夫妻财产制的计算分配问题了。所以呢这个第二节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到呢最后这个下礼拜呢一堂课完整的时间再来跟同学做说明。所以接下来时间请你先往后翻，跳到第三节的部分。来，请你翻到书上的140页以下，我们先直接跳着看第三个单元，叫做婚姻的解消。来，第三节顾名思义就是呢，本来是一段合法有效的婚姻，后来因为法定事由的存在呢，你们的婚姻关系就因此而消灭了。那么这叫做第三节婚姻的解消所要谈的。好，那直接看一下大标题，婚姻什么时候会呢从有效存在变成烟消云散，什么时候一段有效的婚姻呢会因此而解消呢？先看结论，现行法的规定三种情形呢会消灭你们的婚姻关系。第一种情形叫配偶一方的死亡，这同学应该不难懂了，夫妻一方死亡的话婚姻关系就消灭，所以生存的配偶可以续弦再娶后再去跟别人结婚，所以配偶一方死亡构成婚姻关系消灭的事由。第二种情形呢，143页，离婚，这是现在社会呢非常普遍的，双方可能发现个性不合或者有其他问题，干脆就离婚消灭彼此的婚姻关系。再来第三种情形呢，叫做呢婚姻和结婚的一个撤销。那结婚撤销刚刚在第一节要件的部分已经提到过了，那么呢在我们第三节的部分呢就不再重复。如果你们具有撤销事由，经其中一方行使撤销权的话，那么一段有效的婚姻也会因为行使撤销权的结果呢婚姻关系呢事后而跟着消灭。所以第三种婚姻关系的消灭事由呢叫做呢结婚经撤销，这请同学补充在143页空白的部分，因为我们呢整个第三节只有针对死亡跟离婚加以说明，结婚撤销并没有多加琢磨，因为呢是先前你刚刚看到第一节的部分呢已经帮你整理了有哪些婚姻得撤销的事由，在第一节当中已经做过介绍了，所以第三节就不再重复。但是基于体系的完整，请你注记在143页空白的地方，婚姻会解消呢严格来说有三种类型，除了死亡离婚之外还有第三种就是结婚经撤销，这是一开始呢标题的部分请同学稍微补充的地方。好，三个类型呢我们今天课堂上只会跟你讲最重要的第二个类型离婚，因为第一个类型真的没什么好讲的。死亡作为婚姻解消的原因呢，这个同学在概念上一点都不难理解，反正夫妻一方死亡之后呢婚姻关系当然消灭，生存的那一方就可以呢再婚呢或者再嫁，因此死亡作为婚姻关系消灭的事由呢学理上并没有任何的争执，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特别拿出来讨论的。所以这个死亡呢为第一种呢解消的类型呢，相关的文字说明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再把我们书上140、141页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那么提醒你注意的140页编者案里面呢，关于死亡宣告跟婚姻消灭的关系呢，这林秀荣老师呢有一些呢很特殊的学理上的见解，这基本上国家考试应该是不会出现了，顶多在法研所的考题呢会稍微琢磨一下这个非常特殊的日本法上面的一个呢纯学理的解释，那这个呢我们正规课程就不多做说明了。同学如果单纯的国考导向的话，这一段你倒是也可以完全不用看了，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呢大概只有林秀荣老师呢引进这样的理论，算是很特殊的一个见解，除非你真的呢要考辅大东吴的法研呢有这个需求一定要去钻这些很琐碎纯学说理论的概念的话，你自己再花一点时间靠我们书上的整理，而如果只是单纯国考导向的话， 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去念这些纯粹概念法学理论的说明。所以呢，140页以下编者按呢，死亡宣告跟婚姻解消之间的关联性，这个相关的学说理论呢，我们就请同学呢，有兴趣的话呢，你自己再稍微的看一下。那马上请你直接翻到143页，直接切入到呢这个章节的重点，离婚。离婚呢，作为夫妻间婚姻关系消灭的事由呢，那么在现行法上面规范的最详细，也是呢期刊论文讨论最完整，那当然也是国家考试呢命题呢最主要集中的一个单元。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同学介绍一下我国民法上相关的一些离婚制度。好，离婚呢在我国法上又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叫两院离婚，在143页。第二个类型叫裁判离婚，在148页。那这两个类型同学不难理解了，两院离婚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好聚好散，彼此发现个性不合，然后呢签字离婚，这个最和平。那什么叫裁判离婚呢？有一方不愿意放手，不愿意好聚好散的前提下，只好对簿公堂，又请法院呢以形成判决的方式消灭彼此间的配偶关系。那么呢，所以呢，离婚的制度呢，现行民法又分成两院离婚跟裁判离婚。在这两个类型之下，同学直接记结论，将来国家考试复习的时候，重点一定是摆在裁判离婚的制度，因为两院离婚非常简单，几乎没什么考点好强调的，你只要把法条内容稍微看一下就 OK 了。真正有考点重要的地方全部都是在裁判离婚这个制度。所以我们在中场休息前很快的先把最简单的两院离婚相关的概念呢，把法条的重点呢带同学扫描过一遍。两院离婚的定义在143页，一看就知道双方好聚好散，你情我愿的呢以协议合议的方式彼此同意解消婚姻，并且依法完成离婚登记的一种离婚方式，这就是所谓两院离婚好聚好散了。好，那定义看完之后来研究一下要件。立法者说呢，我虽然鼓励你们好聚好散，但是真的要两院离婚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要件必须要遵守的。来，哪两个要件呢？首先看到刑事要件1050条的规定。那真的没什么大学问的，两院离婚呢，第一个要以书面为之，要事性的要求，还要找两个以上的证人呢在上面签名，并且向户政机关为离婚的登记。那这个你就把法条背一下吧，选择题可能会考了离婚的三个形式要件，书面、两人以上的证人，还有向户政机关为离婚的一个登记。这就是呢我国现行民法呢两院离婚的三大要件。好，那么呢形式要件看完之后，144页以下有一些很琐碎的小问题，这同学自己看一下就好。曾经考过的就是144页最下面，离婚协议已经做成了，两院离婚的协议书面都做好了，双方都意思表示一致了，证人也都签好名了，但是有人后悔不愿前往户政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时，他方可否提起一个请求协同办理离婚登记的诉讼？各位，这个考题在考什么呢？你观念清楚的话，根本不用去背下面最高法院的决议，这就是我们上礼拜第一堂课讲过的身份行为不得强制代理的基本观念。抱歉，身份行为不得强制履行的观念，因为身份法立法原则上礼拜讲到第一个大原则就是特别尊重当事人争议，忘记的同学麻烦你自己书本往前翻，翻到绪论的部分。身份法的几个立法原则里面，首先第一个登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特别尊重当事人争议，尊重的结果呢，身份行为不得强制履行。所以我今天虽然答应你了，愿意跟你离婚，连书面都写好了，回家睡觉隔天突然后悔了，反悔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履行。所以这个问题的解答当然是否定，说其中一方事后后悔不愿意协同办理离婚登记时呢，没有任何管道可以强迫他，不可以强制诉请他呢协同办理离婚登记， 这个上位概念就是本于一个身份行为特别尊重当事人争议不得强制履行的一个基本的法理思想。那么这就是呢144页最下面这个早期的万年考古题呢曾经考过一个非常简单琐碎的一个小争点。好，这个呢1050条刑事要件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来看一下呢146页以下。第二个呢离婚的要件呢就是未成年人如果离婚的话呢1049条特别规定应得法代的同意。这在各位书上146页最下面到147页在讲的1049条的一个特别规定。那你简单的翻译一下1049条，这法条写得很清楚，夫妻两愿离婚者呢随时可以自行为之，但是未成年的夫妻如果要两愿离婚的话应得法定代理的同意。这就是呢为了避免未成年人思虑未周的情况之下率而离婚，所以立法理由特别强调由你们的爸爸妈妈比较大一点的成年人呢思想呢比较稳重一点的呢来帮你们踩刹车了，所以你们未成年要离婚的话应该要得到法代的一个同意，希望透过法代同意权的介入呢可以缓和一下未成年人思虑未周呢率而离婚的一个弊端。这是整个1049条的立法理由，非常简单，同学了解一下就好了。好啊，讲到1049呢请你直接写在书本146页旁边，或者干脆直接抄在你的小六法1049旁边好了，这个你将来复习一下比较简单。要提醒你注意的小地方是什么呢？除了1049条以外，还有两个呢你上一堂课呢曾经简单看到的兄弟党的条文，刚好在我们中场休息前提醒同学注意，为什么特别把这三个条列出来呢？因为呢将来各位考试的时候万一啦解题需要用到这三个法条的话，那么请你呢如果行有余力，再次强调行有余力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这个考题是叫你小题大做，一个小争点分数占很多，或者是说呢你还有剩下来的时间跟篇幅可以让你多写个3-4行的话，你可以呢多写这几段文字呢稍微呢让你这个答题好看一点。怎么说呢？教科书上会跟同学强调民法亲属篇有很多的法条，这个呢后面收养章节还会念到，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呢讲完婚约跟结婚已经出现3个同性质的条文。各位啊，这三个法条共通的特色就是民法亲属篇有很多关于未成年人为身份行为时应得法代同意的规定。974是讲未成年人订婚应得法代同意，981说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代同意，而你现在1049条又说未成年人离婚应得法代同意。这三个条文共通点都是针对未成年人，当他要做身份行为，不管是订婚、结婚还是离婚，反正当他要从事身份行为的时候，很奇怪，立法者都规定应得法代同意。好，拉出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学者会特别强调，这种法代同意呢，他们都特别指明啊，你要弄清楚立法理由，规定应得法代同意，你要点出的关键字是这个同意权的规范并非在补充未成年人意识能力之不足， 来考到这几个条文，请你呢，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呢多加这几句话呢，让你这个答题更有学问，也比较可以切中呢这几个法条呢，人家要你回答的重要法律概念，什么观念呢？各位会问说，哎，这个条你仔细想一想，跟我们第一堂课讲的一个立法原则不太符合哦。哪一个立法原则呢？身份行为本来只要你有意识能力，你就可以有效为之了。这是我们上礼拜第一堂课呢总论的时候就提到过的，身份行为排除民法总则里面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所以你的身份行为要有效，不需要在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你不需要已经满20岁，你只要是有意识能力的话，即便是未成年人，你也可以独立有效的为身份行为。那既然如此，很多同学会有个疑问，既然未成年人只要有意识能力的话呢，有识别能力就可以独立有效的为身份行为的，那为什么立法者这么无聊，还特别规定说未成年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还要得法代同意？这个法代同意权的基础呢，法理的思想到底在哪里呢？那国内学者就开始跟你说明了，这几个条文呢规定说，未成年人为身份行为应得法代同意，法理的基础并非是在补充未成年人意识能力的不足，不是啦，因为回顾我们刚刚的前提，你只要有识别能力、意识能力，你本来就可以独立有效的为身份行为，理论上是不需要得到任何人同意的。那这边之所以特别规定说要得到你爸爸妈妈法代的同意，理由呢是有另外的目的考量。什么理由呢？单纯为了维持家庭和谐安定，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避免未成年人呢血气方刚、思虑不周，率而决定的结果呢可能会破坏到家庭生活的和谐，所以只是单纯为了怕你呢太冲动吼，太快下决定的话呢会破坏整个家庭的安定跟和谐，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请你的爸爸妈妈法代呢出面来行使同意权，帮你润滑踩刹车一下，让你三思而后行，比较慎重的结果呢可以避免所谓家庭和谐安定的破坏，所以是基于这个特殊的立法理由考量，绝对不是认为说你没有意识能力，什么效力未定，一定要爸爸妈妈的同意权介入来补充你行为能力或意识能力的不足，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另外有别的立法目的的考量。那么这些呢相关的学理概念的说明呢，请同学在写到这几个法条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跟篇幅的话，稍微花几行描述一下，会呢让你这个答题显得比较学问一点。好，那么以上呢是关于两院离婚呢相关要件的部分，很快的把1049、1050的概念呢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很琐碎的逐条示意的概念，这你有空的话呢，我们书上呢相关的内容143页以下，你再自己对照一下这1049、1050呢有一些呢很细部的一个逐条示意，那课堂上就不再重复，只是简单把这两个法条的重点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两院离婚制度看完了，剩下比较重要的裁判离婚制度呢，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段时间再接续来看。